生故，盼欢言语款款乱红千秋，至于你朝朝暮暮， 问之又何妨，再看一眼，再看一遍你怀中的梦，牢记的风是你给的承诺，

早已奔涌而去，像流不住的江河。